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但云岚从来不像荣浩和洛恒一样认真教他。严君玉知道缠也没有用，好不容易等到荣浩进宫，他难得神色轻快。 西荣那边摆平了。 摆平什么？什么摆平了？ 蒙苍上表要回西荣了，忽里舍和赫连留下。 严君玉隐约猜到这是个好消息，因为蒙苍回去，和亲的事基本上是彻底无望了。忽里舍和赫连留下又相当于人质，说明西荣不会轻易开战。这对于荣浩这几个月的经营来说是大大的喜讯，要是雨嫣然在这儿，一定要笑他。 哎呦，荣大人的美人计起作用了，赫连王子真的乐不思蜀了。 但严君玉带着套话的意味向他打听详细经过，荣浩只是笑。 不关我的事，这是云岚的事。 云岚什么事啊？你告诉我，我教你在北方战场破铁浮屠的方法，我昨晚才想到的。 谁要学这个？我又不是洛恒。 荣浩对打仗毫无兴趣，懒洋洋往睡榻上一躺。 那你不告诉我就别想睡了，以后你一睡觉我就闹你。 哎呀，好好，我怕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燕北王府来了两封信，一封是你早上看到的，是发生在七天前的，西戎人例行骚扰劫掠而已，一个月总要来几次嘛。另一封呢，是机密急件，三天就到京城的，西戎人在那几个村子洗劫完，被一对客商吸引，起了贪心，继续往南走了十里，又劫了两个村子，在第二个村子被人伏击，300人死得只剩100来个了。 什么？不可能！燕北范围以内已经坚壁清野，有些村子连刀剑都没有，都是土墙，哪有伏击条件？ 不是士兵伏击的，是一些已经退役的老军人。 荣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心虚，咳了两声道：“ 他们就在第二个村子以南10来里的小城里，那城里全是燕北军退下来的残疾老兵和家人住着。”能上马的只有100来人，他们虽然知道西戎人不会攻城，但也不愿意坐视百姓被掳掠，所以就主动埋伏在村子里，杀了200多个西戎兵，自己也被屠了城，女眷儿童无一幸免。燕北军收到消息，在路上把他们劫杀了，一个不剩。这300来西戎人是西戎北大王次子铁勒的部下，就驻扎在边境小城里。燕北军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冲入那个城里，杀了3000多个西戎士兵，铁勒重伤逃了出去，现在生死不知。 他讲完，满以为严君玉会愤怒，谁知道严君玉只是皱起了眉，忽然问道：“ 那小城叫什么名字？陆安还是百昌？”“ 好像就是百昌吧。” 严君玉没说话，而是走到沙盘边摆弄起来。荣浩整天笑他玩泥巴，其实严君玉把整个大周边疆地图都记在了心里。他用沙子捏成几座小山，又加上河流，在上面用旗子插上位置，拿了个金子做的小马在上面走了两步，想了想，又让小马绕过了河流。他得出结论： 这里是阿蒙山的尾巴，阿蒙山有地热，这一段是不动河，所以西戎人劫掠路线应该是这样走的。这是雨嫣然的辖区边缘，他的部下都是轻骑兵，是可以做到突袭百昌的。百昌周围都是平原，就算发现他也来不及了，所以铁勒才会重伤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铁勒应该是逃入了河流下游，去了玉田城。 你没事推演这个干什么？ 荣浩这时候还想蒙混过关。 圣上不让边疆开战，雨嫣然闯下了大祸，但他向来性子狠烈，而且身份尊贵，蒙苍还在京中，西戎人应该也不敢轻易冒犯他的辖区，是你们的布置，对不对？ 严君玉的眼睛直盯着他，荣浩也感慨： 别找我，都是云岚，那可都是燕北军的老兵和家眷呀，他狠起来是真狠。 虽然严君玉了解权谋，只是为了打仗准备，但毕竟耳濡目染，依靠兵法轻易就推出了过程。云岚用一对客商消息引得铁勒本来只是劫掠的300人小队冒进了10里，意外到了燕北军安置老兵的小城附近。 老兵们戎马半生，不可能看着附近的小村被劫掠，于是拼死一战。被屠城之后，于嫣然大怒，杀光这对西戎兵不算，索性杀去西戎境内。将领擅自行动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但看他打下百昌的速度，恐怕他隔壁辖区的将领也参与了。本来严君玉还没想透云兰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结果荣浩直接说了。 不过他这样也可以理解，幽州是别想，那是雍汉海的门生纯臣。境北是燕侯，正打仗不能动，只能对燕北下手了。反正燕北王是铁桶江山，皮厚得很，动他几下也不损伤边防。 他这么一说，严君玉顿时明白了。恐怕燕北王的那道写给庆德帝的十万火急的战报上，主动出击的将领一定不是宇嫣然。首先，宇嫣然是跨辖区而出击，罪加三等。其次，宇嫣然的轻骑兵是遏制西戎人劫掠的利器，而且不管燕北王再保守再老迈，那小城中都是他麾下的老兵，就算他冷血无情，也要考虑燕北军的士气。宇嫣然是替被屠城的老兵及家眷复仇，他要是把宇嫣然交出来，以后如何再号令三军？何况宇嫣然的父亲早早去世，他又是一根独苗，他几乎一半时间是在燕北长大的，就算看在同为凌烟阁上王侯的情谊，都会保下他。所以燕北王一定是把宇嫣然摘了出去，另外找了几个人分摊罪责，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也说不定，毕竟他有个儿子的辖区和宇嫣然就是挨着的。但是这件事落到庆德帝的眼里，一定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洛恒说君王要和臣子斗也不是没道理，像燕北王这样的行径，连严君玉都能靠兵法推测出事情真相。庆德帝耳目众多，燕北还有督军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庆德帝知道是宇嫣然，燕北王也知道他知道是宇嫣然，但还是要这样写战报。而他这样写战报，庆德帝一点办法没有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何况燕北王府从开国起就镇守北疆，世袭罔替，一件小小嫌隙而已，能拿他怎么办呢？当然燕北王忠心耿耿自不必提，宇嫣然在东宫时一天要抱怨三遍憋屈，说他拴马一样拴着他们。西戎人从来是兵匪一体，有仗打就打，没有就像强盗一样劫掠边境村庄，常常都骑到头上来了还不准追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。燕北王这样谨慎，显然是不愿意破坏庆德帝与西戎媾和的政策。在燕北王心中，这件事当然会触怒庆德帝，但也不过是一件小小嫌隙而已。但燕北太远了，他大概不清楚现在的庆德帝是什么样子了。玄通府兢兢业业，尚且要被疑心是故意做作，他这样几乎等于挑衅了。但凡是别的事，不管是像对付玄通府那样主动示好，还是像对待江南一样威胁，燕北王都不会理睬，也不会惧怕。偏偏让燕北王不得不隐瞒的情况，偏偏是宇嫣然，偏偏是东宫，偏偏是一触即发的现在。云兰这个计谋如同刺客列传中那些一击毙命的刺杀，即使罗良思在世也难有破解之法，怪不得他说玄统府没资格做李陵。其实严君玉推演李陵的情况也有半个月了，推演的越多越能意识到人的无奈。洛恒说那些被抄家的大儒即使看穿也无法避免命运泥足深陷，其实李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他是被命运一步步推到那地步的，就像燕北王也是一样，做的也是不得不做的事，只是他应该没想到这代价。12月23日，边疆战事再起，燕北王十万火急战报进京，上报其次子匡天瑞引西戎一支小队伍突袭边疆重镇枣林城，杀死老兵百余人，掳走重要机密布阵图，不得不追击到百昌城下。谁知道西戎将领铁勒不但不交还阵图，还放箭杀人，匡天瑞无法，只得闯入城中， 夺回阵图。铁勒败走玉田，匡天瑞自知罪该万死，负荆请罪，现已被燕北王羁押在狱中，等候圣上发落。与此同时，左相玄统府上报，蒙苍王子已经上书请辞，思乡心切，要即刻返回西戎。庆德帝当时正在永乾殿养病，收到战报，登时大怒，打碎药碗，烫伤玄统府。盛怒之下，一道旨意将匡天瑞施以情刑，赐配兖州。兖州是与西戎交战的最前线，是幽州护城，光是三月一个月就陷落又夺回三次。别说王侯子弟，就连家里是独子的军人都不得守兖州。太子当时正在御前侍病，劝谏两句，圣上大怒，怒斥太子不孝，不宜辅政，群臣不敢求情，正式从此收回庆德帝手中，由右相雍汉海辅政，左相玄统府参政。太子返回东宫时正是下午，严君玉早听说消息，早早趴在东宫院墙上等，远远看见玉辇过来，等不及团个雪球，想等萧景琰下了玉辇时扔到他脚下逗他开心，但萧景琰仍然十分淡然，一点没事的样子。云兰做了这样大的事也很平静，没事人一样端茶上来，看着太子换衣服。倒是荣浩在一边感慨， 我就说不要太狠，蒙苍走的是晚上再报也行，把圣上气成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好处。天瑞当年我还见过一面，比丽玉还漂亮，被刺个花脸多难看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